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傅俊伟，是一名大二的学生，然后我的第一次兼职经历是在高三毕业开始在肯德基的前台工作。第一次兼职有很多不熟练的地方，经理还有其他的前台伙伴都有帮助很多，也在那个位置学到了很多与人打交道的方式，很高兴，不仅可以收获工资，也可以收获快乐的工作。但是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兼职，然后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份非常有收获的工作。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 都需要很费心，碰到的事每一

最荒唐，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 边跳上二的人，不知呀不知山鸡是入的云，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你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吻下去，爱上你。作词林夕，读歌人张帅。遇见你需要运气，爱上你却需要多少勇气。渺小的我只忠于自己，人世间却容不下一段传奇。有人说该忘了你，我宁愿忘记了我无知。失去了你，讨好了这个天地，有什么值得了不起？我不顾一切让时间停止，也要换你一个坚持。人生的结局，不相聚就是分离，也总算留下了相爱的痕迹。全世界都在等着我，看着你，让我吻下去，爱上你。 遇见你需要运气，爱上你却要多少勇气。渺小的我只忠于自己，人世间却容不下一段传奇。有人说该忘了你，我宁愿忘记了我无知。失去了你，讨好这个天地，有什么值得了不起？我不顾一切让世界停止，也要坚持。人生的结

不了北方依旧冰冷的雪。当我想你的瞬间，是否你也会对我想念？如果你有一天总会离开我身边，我会很用力怀念。 雨一直下到了深夜，明天醒来我会在哪里？沉默是公关的街，成长就是去体会异乡的感觉。城市熄灭了火焰，风是留下海鸟时时间，沦陷在徘徊在我会在天黑之前，安静地站在对面。吹过海岸线，请告诉我遥远的故事，难过晴朗的春天，却融化不了北方依旧冰冷的雪。当我想你的瞬间，是否你也会对我想念？如果你有一天总会离开我身边，我会很用力怀念。 长老说，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帅弟会给你答案，流星你玩的真不是时候，眼红了， 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，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，榕树下那年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，

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去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听不见我说。别走，